位噶咯。 第二樣嘢就係佢，喂，佢似得知噶啦嘛。 啊、 即係大陸發生啲咩事，佢嚟講你威脅唔到佢啊嘛。 即係佢都係分散投資啦，呢個係基本嘅投資理論嚟㗎。即係唔可以將所有雞蛋放一隻籃，呢個永遠個道理都 係 啱。 咁另一樣嘢就係講嗰個樓價問題嘅，佢都。嗱，佢都係大膽承認，喂，好，你講嗰個樓價問題已經係超越咗好多人嗰個承擔能力，即係佢唔會嗱，你睇林鄭咁樣啦，最近林鄭講啲咩説話，接受呢、這個Financial Times 講啲嘢，第一，即係你好多人驚嘅就係話，即係人哋問佢，喂，你最敬仰係邊一個即係政治領導人啦、啊？跟住一講，佢諗都唔諗喎，你話我擦鞋都好啊，我最拜啊，我最敬重啊。哎、就是習近平啦，哇！我覺得講嘢越嚟越有魅力，哇！越嚟越咧，即 係總之一句，我幫你講，人唔笑狗都吠， 嚇、 啊，係嘛？咁得啦，幫你咁樣總結啦。唔係你而家成個講法，某程度上咧係一個資本主義咁競爭激烈嘅社會咧，係、啊、有道理嘅、 啊。 知識改變命運嗰樣嘢， 嗱、 啊、我以前唔信嘅，我以前相信咧集體嘅方法咧。是可以改變集體的力量去改變集體的社會問題。大家沒得選擇。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強調那樣東西就是喂你一定要改變自己來適應這個社會。這個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我這個信念呢我都不是叫信念而是我這個的開始覺得這樣東西是在現世社會裡面呢是事實的呢。其實我自己都在改變的。冇乜計啊！你真係相信集體嘅方法，集體嘅力量可以改變集體嘅問題咩？香港人從來都唔係咁。喂，集體嘅問題，香港前途談判嘅時候，咁咪主早咯。 哦，佢都嗱，即係 係嘛？喂，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好生動嘅例子嚟證明咧，即係其實我哋冇辦法去冇選擇俾你。喂，個社會日新月異，係咪？喂，你試下。原來我突然間失蹤咗廿年嘅，突然之間出現咗嘅時候，哇！大佬你嗰啲 Facebook 又好 ，WhatsApp 又好，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嘅通訊啊，哇！我完全係 get 唔到嘅喎，喂！我都好嘗試，好想努力咁去學習呢嘢，但我都發覺我自己頂唔住，但冇辦法，喂！社會去到呢個階段，你唔學，你唔同佢頂一板，咁你就俾佢淘汰，咁你香港又冇好嘅社會保障嘅制度。有冇全民退保？ 系， 嗯， 醫療就一系排曬隊，一系就瞓嗰啲好似街邊啲床位嗰啲咁樣，堆曬喺個冷巷，好似間時翻去70年代咁，係嘛？ 嗯， 冇退休，冇醫療，社會流動低咗，房屋問題存在。我哋始終要 tackle 唔到嘅。咁當然啦，對李嘉誠嚟講，而且佢而家講嗰啲説話。即係我唔敢講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係在於即係佢都上曬岸啦，做人發財立不品啦，大佬係嘛？ 嗱，另一個即係佢冇咁冇林鄭咁離地嘅問題咧，就係講到嗰個樓價問題啦。咁佢就話即係嗱，林鄭佢之前對住《金融時報》講咩咧？佢就話2014年佔中嘅時候。佢有好多後生仔啊，仇富啊，即係買唔起樓啊，先走去佔中喎、啊。咁但係你相對之下咧，李嘉誠點講咧？第一，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啦，即係樓價好多人都負擔唔起。第二就係話，即係佢覺得政府係有責任去起到公屋和居屋喎、啊。喂，呢樣嘢其實佢已經等佢都講咗林鄭唔會講嘅説話喎、啊。即係其實 唔係同埋我哋一路都講噶。 嚇、 啊！喂，其實根本係唔同嘅 market segment 嚟噶嘛。 係 喺公屋嗰啲人。就算你將而家嘅樓價減半啊，加一半啊，佢都冇機會啦。喂，而家大佬嗰啲全部 追唔到啊， 700萬成千萬嗰啲， 係啊， 因為林鄭 減半都400-500萬咯。 因為林鄭佢將個政府呢一方面解決居住問題呢個功能咧，完全係 surrender 俾呢一個地產商啊嘛，要以置業去解決居住問題啊嘛，咁所以咪逼你班人連劏房都要買咯。 唔同 market segment 嘅意思就係、是、其實。大量興建公屋，滿足低下階層嘅生活嘅需要，係唔影響香港嘅樓市，唔影響的。但係你令到好多人安居樂業，但係呢個都唔係因為咁樣嘅原因而啲人出嚟佔中，屌所有邏輯都斷曬。 即係林鄭， 喂，我點會因為係冇樓住，我走嚟佔中啫？阿龍，你都唔會話冇樓住㗎，你冇樓住咩？ 啊，即係 唔係咁？點解我哋三樣佔中啊？

喂，我都要睇住市民大眾嘅意見啦。即係嚟我壓住落去保守黨又好。 唔係嗰陣時話自由黨佢 工黨又 俾佢有份科水， 有份科水 嘅。係啊。 喂，我都要投資落去啊，大佬。 嗯。 係咪？我但我因為你都係要人民選出嚟噶嘛。你人民選出嚟嘅時候，喂，我唔可以脱離嗰個民眾嘅利益太遠㗎。如果唔係，喂，大佬，我撐你，你益我都冇用㗎。喂，嗰啲有反你台㗎嘛。所以李嘉誠呢樣嘢咧係聰明嘅。因为你面对一个独裁政府的时候呢，他的派系斗争那么激烈，权力斗争那么严峻，都不知道今天谁上台，明天谁落台，喂，不是没试过的啦。 所以投资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即是是predictable啲的，其实是。 是predictable很多、 啊、所以他就将他最主力那些东西放在欧洲和美国嘛。 而且你有个法治的制度嘛。而且我这个不是任人唯亲的制度来的嘛。我这个不是靠我擦你鞋。同埋係台底交易嘅地方嚟㗎嘛。喂，你嗰啲又全部透明㗎，税制又好，公司嘅制度又好，投资嘅法例又好，喂，全部睇清楚我先入嚟㗎。喂，我 assess 过嗰个风险㗎嘛。我 port 过，我 project 过嗰个回报㗎嘛。我有计算㗎呢啲嘢，所以我唔好識咋。 当嗱 係咪 你讲返李嘉诚啦，即係其实喺仲喺九年之前，係咪九年之前都唔正式，都冇九年嘅嗰、那个码头公运应该係12年係咪 咁上下啦。 即係我记得係阿容岩俾人逼退党嗰、那个年代嘛，係咪、就係因为话人哋爱美神飞弹。 咁你集集都要讲佢啫，呢个咩人咁紧要 嘅。因为唔係我记得爱美神飞弹事件啊，即係 关咩事啊，係咪佢周围贴你走话咩事啊。 咁 唉 算啦呢、這 个。咁但係讲咗李嘉诚冇咁讲佢啫。 唔係因为嗰陣时就係好多人都会觉得就係、是、其实佢嗰陣时系最低潮嘅。即係喂，嗱，其实佢嗰个剥削形象就最深入民心啊嘛， 嗯， 系咪？嗰阵时社民连都对佢系好好 critical 啦，系咪？而嗰阵时记得80后咧，都仲系即系，我记得嗰阵时系咪有阿 Village Hall 嗰啲啊？ 李氏力强啊嘛， 系啊，李氏力强啦，嗰阵时系。咁你而家睇翻转头咧，即系其实佢除咗嗰镬嘢之外咧。其实就嗰嗱佢之后呢几年呢似乎就即係冇咁多呢啲咁嘅新聞嘅，其实又 好啲囉。 係呀，好返啲囉。因为可能会唔会係即係我哋自己亦都有个感觉，就係、是、喂，红色资本可能仲得人驚喎。 啱、即係有个更衰嘅，所以你唔觉得 你有理事力场啫，但係你红色力场嗰啲点搞呢？ 唔係呀，你应该睇返转头就係、是、自从呢、這个扎铁公运然后再码头公运之后呢，係所有玩呢啲嘢嘅大商人呢，佢哋喺公关或者面对劳方嘅呢啲反抗呢，佢更懂得点样处理嗰、那个 政治公关系做咗好多。好咗好多。好过你九巴咁啦， 嗯， 系嘛，九巴系收 红机啊， 系嘛，就证明好契弟啦，因为你有更衰噶嘛， 嗯， 李嘉诚当然唔系好啦，话大佬做生意，喂，佢喺嗰啲咩货柜码头都系外判噶啦， 系一定系 判上判， 系 啊，咁啊呢，佢就剥削。唔係佢就係最後尾嗰個剝削者啫，等於 係咯。其實係咪收斂咗少少？ 唔係呢個問題啊，係因為你建築同埋碼頭呢幾年咧，唔知因為好經關係咧，佢人工加好多。 哦 ，OK， 咁啊，即係李卓人都預兆啦，預示啦，就係、是、當佢個長，即係佢個仔，即係主政之後咧，咁啊，即係仲大鑊。不過即係臨完之前啦，都有個佢都講個話題都幾搞笑嘅，都想再講一講先。我哋播片聽聽先。 仲有？ 有。 冇啦，唔系话即系对嗰个买楼嘅问题太注重咧，都唔啱嘅。譬如一个大学未毕业嘅，我记得佢个女朋友同佢讲咧：啊，你如果冇楼，我唔同你结婚，系嘛？如果咁嘅谂法咧？如果我男嘅，我会同你同佢讲，咁你趁依家后生，你快啲搵大个，啊啊，讲晒啦，啊，咁你如果系你读紧大学都未有执嘅时候，都未毕业，你就喺度讲，你冇楼，我唔同你结婚，咁呢个系唔正常到嘅，不正常，好嘛？咁啊，答复你问题。